介绍一下我们的吃瓜警员。在我身边的这位是个新朋友，前几期节目呢没有出现过，那么这一次呢把他请来了。他叫慧慧，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学生，快毕业了。 嗯， 那么坐在那边的两位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一位是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刘毅，我习惯管他叫小爷，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觉得他很可爱。坐在他边上的呢是小莫，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生。这三位同学呢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我们午夜侦探社所谓的警员。上一期呢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说的是这个美国著名的文学家，其实他本身呢并不是一个专门的侦探小说家，但是他创作的侦探小说影响至今。而且啊这个人就这么神奇，实际上归纳起来他的侦探推理作品也不过才五部吧，而且都是短篇小说，没有那个洋洋洒洒千万言的那种这个鸿篇巨制，没有。他本身也不是以专门写小说著称的，他的爱好，他真正的所爱，心心念念的是诗歌，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是就凭这五部短短的小说，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世界侦探推理文学的历史之上，并且居于首位，他是鼻祖。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侦探推理小说最早的雏形都源自于这五部作品。这五部作品刚才我提到一个叫轨迹，这个轨迹啊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不太一样，轨迹指的是侦探推理小说里面作家给读者们设置的一些陷阱圈套，这都是加了引号的，让你猜谜你猜不透。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你固步一阵，给了你很多的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位作家的作品里面也一样，给这个读者们固步了很多的疑阵，设置了很多的难题难关和假象，这就是所谓的轨迹模式。而作家在这五部小说里面设置的这五种类型轨迹模式影响至今，就到今天为止可以这么说，所有的侦探推理小说他们的轨迹模式从本质上来说都没有超越这五种模式。就好比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好莱坞也好，包括欧洲，包括亚洲，包括我们中国导演们拍摄了很多的影视剧，就是喜剧作品，所有的喜剧作品都没有超越当年卓别林，就这个道理。那么这位侦探推理小说历史上的卓别林是谁呢？也是卓别林的老乡，美国作家爱伦坡。那么上一集呢我们介绍了这个人的生平，应该说他这一生啊可以说是命运多舛，而且过得很惨。但是呢他却给我们后世留下了很多不朽的杰作。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有点无奈，或者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觉得有点替他感到不平。创作这么伟大的作品的作家一辈子却一贫如洗，穷困潦倒，那最后死的时候呢死的其实也是很悲惨，而且还被打了，然后还莫名其妙的受了很重的伤。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位作家就这么悲惨的离开了人世。但不管怎么说啊，留给我们的作品是不朽的，到今天为止人们依然传颂。我们这个上面一集呢是介绍了爱伦坡的生平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三位警员，三位大学生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重温他的作品。刚才我说的这五部作品，这五部作品决定了刚才说的就是侦探小说到今天的这个模式。不信我们可以来共同的研究一下哪五部作品呢。我总结了一下啊，一会儿请这个慧慧、小爷和小莫来补充，如果我说错的那么他们可以来纠正。五部作品分别是莫格街血案、玛丽罗杰一案、被窃的信、你就是杀人凶手和金甲虫。 这五部作品分别是侦探小说历史上的到今天为止依然在沿用的五种轨迹模式，就是这个这个案件啊，它的基本结构是这五种。哪五种呢？密室模式，这个有安乐椅模式，上次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著名的安乐椅侦探的形式，其实就是源于爱伦坡的小说。第三种模式呢叫密码模式，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达芬奇密码》，哎，对，密码模式最早的鼻祖也是爱伦坡，不是丹布朗。第四种叫心理罪模式，这是我给起的一个名字，也许不是太合适，我们一起来讨论，就是心理犯罪。心理犯罪大概是近些年很多的这个侦探推理小说家们都特别喜欢触及的一类题材，但这类题材最早也在爱伦坡的小说里面有表现。第五种模式呢叫做盲点模式，就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放在你面前的这些个细节，这些个证据实际上是作家刻意设置的，有些是真正的证据能够帮你找到真凶，有些实际上是为了给你提供的那个障眼法。这种模式一样是爱伦坡他独创的，就是作家的伟大之处就在这儿啊，这是个天才。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共同的来重温了解他的作品。上集我们说的是爱伦坡的为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他的作品。了解作品最后呢，可能还要有一段这个朗读的环节。朗读这块呢，不论是警长立新还是小爷小莫，我们就不内行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从中国传媒大学请到了这个慧慧姑娘，她来给我们朗读。其实呢，大家要仔细听我们的节目，栏目月呢也是她来给各位录制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尽管每次都说啊，但是也希望有新的朋友进来。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我再说一遍。也收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 FM 九八二，中波927，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能够听到。收看呢有两个渠道，一个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了。那么我介绍一下直播画面当中呢，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位唯一的大叔啊，就是警长立新。在立新身边坐的呢就是慧慧，这个按照顺序来这么来看下去呢，就是分别是小爷和小莫。好，那么还有一个收看方式是在一直播视频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也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最直接的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方式是我们午夜侦探社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通过追案组你能够联系到我们。如果你对哪一部侦探小说或者是哪一位侦探小说家或者是我们讲的哪一个故事有你的看法，乃至于不同的意见，你说你们说的不对我不同意，没有关系，我们共同的来交流探讨。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更多的听众来参与我们这个讨论，跟我们一起烧脑，一起读书，一起破案。好，那么咱们就不在这个更多的来给大家铺垫了。下面呢我们来开始破案的环节。在这儿呢，我特意给这个小爷和小莫呢，之前我们相互之间都留了作业了，我们等于是每个人要读一部爱伦坡的小说，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说实话啊，如果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个很容易，这个很简单，我们从头到尾讲一遍就可以了，考验的是我们讲故事的水平和能力。但是呢侦探小说特别的不好讲，为什么？因为一个就是我们不能给大家把这个结局说出来，这个说句实在话，严重一点叫不太道德。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故事里面它遍布着作家给我们设置的各种陷阱啊，各种的这个谜团啊，或者是一些证据和线索，这些我认为如果希望大家去自己看书的话，我们也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尽可能多的交代出来， 哎，你让你注意看，这儿有这么一个，或者你注意听，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环节，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 bug 啊，其实它可能不是 bug， 是作家故意给你设置的 bug， 你看上去好像是个漏洞，其实不然，读到最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对，所以这儿呢，因为我们有视频嘛，这个我也是就是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啊，因为我也好还是小爷小莫，我们给大家这个在讲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时间给各位做表情的，可是我们有视频怎么办呢？于是呢，我们就请了一位非常漂亮的美美的表情包，就是我们的慧慧啊，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他可以做一些表情来配合我们的这个讲述。哦，原来如此啊，太可怕了，这是开个玩笑啊，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书吧，好吧。那么首先啊，刚才我说到就是这个侦探小说当中其实最常用的一个模式就是密室模式。密室模式在我们之前介绍的很多的这个侦探小说推理小说当中，特别是日本的推理小说里面，可以说是俯拾皆是，遍布着各种各样设置的密室。甚至我们可以推而广之的来说，比如说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婆婆，阿婆婆的很多经典作品这里面其实也是密室，比如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它是在一艘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这艘船在行驶当中，那么跟外界没有更多的联系，只是这些船上的这些客人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被害被杀，那么凶手跑不了，一定是在他们中间，这就叫密室。再比如说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也是阿婆婆非常经典的著作。东方快车谋杀案前段时间有一部这个重拍的这个影片在咱们国内也上演过，它是在一趟列车上发生的，而且这趟列车呢它被这个大雪困在山上了，也就是说它也不和外界发生联系，这是密室这个模式最基本的一个特征。那么下面呢这个我先问一下，是谁念的，是谁读的这个密室这个模式的作品？ 我 啊，就是小莫给大家来讲述，就是爱伦坡的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莫格街谋杀案》，或者叫《莫格街血案》。记住啊，小莫，不要剧透哦。你要剧透的话，今天中午的午饭就由你来请了。好吧，开始吧。 好，下面给大家讲述的呢是爱伦坡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凌晨3点，莫格街一栋楼房里，四楼突然传出了尖叫声。据人们所述，这一栋房屋里面住着一位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她的女儿卡米耶。那么尖叫声发出以后呢，邻居就和警察一起破门冲上这栋楼房，去看看究竟这栋楼房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他们上楼的时候，听到有两个声音正在争吵，但当他们登上2楼的时候，这两个声音突然消失了，整栋房屋一片寂静。当他们走到了4楼的时候，发现4楼有一个朝后的大套间，这个房间房门上了锁，人们于是破门而入，发现这个房间里面乱七八糟的，家具都被砸碎了，并且被扔得满地都是。他们在房间里面一张椅子上发现了一个沾满血迹的剃刀，还有2-3束又长又密的灰白头发，但是这个头发是被连着头皮一起扯下来的。地上呢有2个袋子，袋子里面装着约有4000金币的法郎。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个房屋已经被彻底的搜劫过，衣柜抽屉都全部被打开了。人们呢在烟囱里面发现了卡米耶的尸体，他是被头朝下脚朝上塞进了烟囱里面。在整个房屋的后院发现了莱斯巴拉叶夫人，发现时呢她的喉咙已经被割断了，并且头与尸体分离。于是有关的证人就被传讯，给出了一些证词，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人们说老夫人和她的女儿平时相处非常和睦，并且呢信用非常好，但是很少人进出他们那栋房屋，很少人与他们有过太多的接触。 们一直过着一种离群所居的一个生活吧。他们又讲到了听到的两个尖叫声，一个比较粗哑，一个比较尖利。人们纷纷说这个粗哑的声音属于一个法国男人，因为他们听到了这个男人吐出了一些清晰的字眼，比如说该死、见鬼，他们非常确定这是属于一个法国男人的声音。但是关于这个尖利的声音，人们却莫衷一是，有些人说是荷兰人，有些人说这个尖利声属于一个英国人。然后关于这放在房屋地上的4000法郎的金币，那么有一位银行职员给出了他的供词，说是遇害前三天是由一位银行职员送到他们家中的。那么这个作案动机是不是跟这个金币有关系呢？跟这个谋财害命有关系呢？我们不得而知。当时警察和邻居破门而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房屋的门是上锁的，然后经过仔细的搜查，发现地板、天花板、墙壁都没有任何秘密出口，窗户也是紧闭着的。所以凶手是如何从这个房间逃出的，人们就不得而知了。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要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是，老夫人呢全身都是淤痕擦伤，然后她的整个骨骼都已经碎裂了，那么只有一个非常健壮的一个壮汉才能又扛起一个又大又壮又粗的一个这么一个钝器，才能对人体造成这样一个伤害。而且我们知道卡米耶也是被人倒着塞进了烟囱里面，所以一个女人可能很难对这个老夫人和女儿下如此毒手。那么我们就在想，这是一场自杀还是他杀？那么作案的凶手又是谁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这是一个密室，他是如何逃出去的？好，这就是莫格街凶杀案的一个故事大概要。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节目之后阅读本书，然后了解这个案情。 就是你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你觉得就应该不能再往下讲了，因为再往下讲的话就要剧透了，是吧？ 是。 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因为我看到这部书以后呢，也我是在多年前看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的结局我知道，大家就是你们也知道啊，我们不说了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首先呢，这得说明一点，爱伦坡呢他是侦探小说的鼻祖。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大师，但是在编织，就是构建这个轨迹模式、编故事，包括再往里面添加各种各样的这个惊悚的内容，用以来吸引读者这方面，爱伦坡并不是最出色的，他不如后面的那些作家，比如说在他之后，模仿他这种方式的这个几位英国作家，你像这个威尔基·克林斯的这个《月亮宝石》，更不用说我们下期要跟各位介绍的柯南·道尔，他塑造的福尔摩斯，对，这些作家他们都非常的会编故事，因为他们就是在写侦探小说，他们以此为生，以此为业，而且这是他们最爱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里边给大家，这是一个是就是设置了更多的谜团和陷阱，另外呢就是它会让这个结局变得更加合理一些。而爱伦坡呢，恕我直言，刚才我们说到他的一生其实只有40年，短短的40年，他人到中年就英年早逝，而且呢他这个出名以后呢，出道以后吧，就在这个文坛有了名气之后呢也不顺利，他这个人性格比较的，用今天的话说有点各色，是吧，有点乖戾，所以呢他不断的和那些文坛上的同行啊，甚至于会决定他命运的那些，就类似像老板一样的什么编辑，因为编辑对他来说就是老板了嘛，编辑在编杂志决定他这篇文章发不发表，他没有文章发表他就没有钱挣，他就没有稿费，就没办法养活他的妻子和家人，所以这是实际上是爱伦坡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他不断的和编辑们发生局语，发生争吵，最后呢双方一拍两散，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就再也没有 发稿的机会，也就再也挣不到钱，然后他就生活就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几乎是身无分文，生活太惨了。所以说呢，我认为他创作这些侦探小说有一个很直接和简单的目的，就是糊口，就是说他热爱的，他这个心心念念的是写诗，他是一位诗人，很伟大的诗人，他也写过很多优秀的小说，比如说那种就是早期的这种，不在哥特文学来说他已经不是早期的了，但是他的一些包括什么象征主义啊，在文学流派文学描写这方面而言，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作品。但是呢，这些作品种种原因当时未必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如果这种情况下，那么像他这样一位大作家，如果想养活自己的话，或者哪怕就是谈不到养活，能不能哪怕多挣点钱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写通俗文学作品，这样的话大家还能看得懂。所以他在他的小说里面，侦探小说里面有些是在可以说是故作惊人之语，一定要把这个结局搞得很惊悚很可怕。在后来很多的侦探小说家就不这么看了，因为读者看完之后会说，哎呀，你讲这个故事不可能我们天天都会碰到，怎么可能呢， 不真实了，感觉 对不真实了，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这个制造了莫格街血案的这个事儿呢，啊，这个那不能再具体再细说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小莫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呢，我在想是不是你没有给大家推荐或者这个介绍这起案件直接的侦办人。这起案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那个杜宾，就是狄潘啊，狄潘的应该说是他这位大侦探的第一起案件。 对， 而且狄潘在这起案件当中好像也没有到现场，他也是靠看报纸 的，对，在报纸上得到。 对对对，所以这部作品其实既是密室谋杀案的这个鼻祖，也是安乐椅侦探的鼻祖。好，那么这个小莫讲的这个莫格街血案就到这儿了，不能再往下讲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来请这个谁啊，我们的小爷刘毅给大家讲一讲他读过的一部爱伦坡的侦探小说是哪一部。 贝切的信。 贝切的信。 对，贝切的信这个故事呢其实比较简单，然后也比较相对于莫格街谋杀案来说呢相对短小精悍一些。他的这个主角呢也是这个狄潘，就是一个侦探嘛。然后他主要讲的就是一封信，他主要的故事概括的话就是一封信被偷了，然后这个信在哪儿呢，然后他这个侦探给找着了。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呢这个信是一个关于这个皇室这个权力之争的一封信，然后呢这个信本来是被一个贵族女人就是她在写，结果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帝大臣，他进来这个觐见，就假装觐见也有可能是，然后就趁这个贵族的这个女人不注意呢就把这个信呢给调包拿走了，然后呢这个人呢就觉得这个贵族的女人呢就是说这个信很重要，而且这个信如果落入这个帝大臣的这个手里呢就是会让这个大臣对他进行一些敲诈和勒索，然后是事情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所以呢他就拜托了一个警长去帮他去找这个信，然后这个警长呢就调查这个大臣的这个生活作息啊，什么哪天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他就趁这个夜深人静挑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带着他的一波搜查队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把这个屋子是翻了个底朝天吧，边边角角都查了，包括这个椅子腿里面就有没有钻空然后塞个信啥的，因为信就一张纸嘛，他也不知道藏在哪里，一藏的话真严实了可能你也找不着。但是他们呢就动用了各种搜查队的这个 这样那个 大家先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 妈妈 作品呢， 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滴滴滴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电脑前的、手机前的各位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在每个星期午后为各位呈现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立新，那么跟我一起来跟大家聊天，跟大家读书，跟大家烧脑，我们一起来破案的呢是三位大学生朋友，他们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慧慧，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小爷和小莫。这三位朋友呢，刚才这个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了著名的可以说是侦探小说的鼻祖爱伦坡的一些经典的作品，那么小莫呢讲了这个莫格街的血案，听上去意犹未尽，他有点卖关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不能把结局告诉你的话呢，你会埋怨我们一辈子。那么除了他之外呢，后面那个小爷刘毅呢给大家讲述的是这个失窃的信，这个中间呢我们播放广告没有讲完，请小爷呢继续来讲。 哎，行，那个刚才是讲到这个信被偷了，就是他的这个信是什么意义呢？就是他如果落在这个大臣的手里，就会成为一个啰嗦，不是勒索的这个砝码，这个筹码。然后呢，这个贵族的这个妇人就去委托长官去搜查这个信。这个长官呢，在这个大臣的家里是把他的家搜了个底朝天，边边角角都不放过，包括这个地毯底下呀，然后什么茶几的那个腿里啊，就是都拆开来看一遍，都没有找到这个信。他就觉得这个信呢是不是藏在了别的什么地方，或者是就是有什么另有什么玄机。然后这个侦探呢，就是这个狄潘就说，那你要不要是就是再去搜一遍，或是怎样。然后这个探长，就是这个警官呢， 他就是又去搜了一遍，他相当于是一共搜查了两遍，而且薪酬什么的也都很丰厚，但他还是没有搜查到这个东西呢，就是让他困扰很久。结果呢，这个警探就回去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警探忘了是不是一个月之后，反正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警探就又来了。他对这件事情呢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迪潘就是表情非常显得非常悠然自得，然后甚至带着一丝得意的这个感觉，就把这个信慢悠悠的掏出来，然后交到这个探长手里。探长看到之后惊讶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就拿着信就赶紧回去了。然后至于这个迪潘他是怎么把这个信找着的，这个信又在哪儿，看到最后呢你也可能会大跌眼镜，这个也是相当于是盲点模式，是这个故事的这个模式嘛，所以也算是一种提醒，盲点模式。对， 就是你没有注意到的那个地方。 对， 就是这个找东西啊，其实有的时候它是有窍门的。哎，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哎呀，不行，坏了，钥匙呢？车钥匙在哪儿啊？在哪儿？在电脑前没有？在那个床头柜上没有？在那个穿衣镜底下没有？哪儿都没有。 手里拿着。 哎，对。 骑驴找驴的那种模式。 没错。这个讲到这个故事呢，我再谈两点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他这个被窃的信呢，这个创作小说的方式其实很快就被后世的侦探小说家给学走了。就这个，其实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这个福尔摩斯探案当中的那个海军协定和波西米亚丑闻。 对， 就都是在找东西，都是在找东西。海军协定也是，他说他丢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怎么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份这个外交文件丢了，如果找不到的话，或者是被敌对国家拿到的话，对大英帝国会有这个没办法这个预测的这个风险，所以他一定要找，最后让福尔摩斯就找到了等等。就这个模式其实是后来被侦探小说家给学走了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因为小莫和小爷在谈到这两部名著的时候，都谈到那位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算是挂了号的算是有了自己的这个 IP 地址的注册的侦探形象。因为有的是在他之前有侦探形象，比如说有些网友有些读者带点那个开玩笑的方式，我们中国北宋的那个包拯包大人那侦探啊，海瑞海大人侦探啊，是吧？对，但是人家这些人呢都是国家公务人员，就所谓他就当官的， 不是私人侦探。 对，但是迪潘就是这个杜宾呢，他是私人侦探这个形象。但这个形象呢，我觉得为什么刚才他们两位在讲的时候，在这之前我没有这个感觉，他们两位讲的时候我忽然之间在想，就是作家塑造侦探，就像有些其他的作家，严肃作家在塑造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影子，都有自己的影子，这个，比如说吧，或者都有生活原型，比如说这个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那么在这里面他塑造的那个狂人，其实和他生活当中，包括他自己那个历史时期，他内心的活动是有关系的。巴金先生创作的这个《家春秋》里面的那个大哥，不是三兄弟吗？大哥这个形象，据说就是巴金本人的大哥。那么我们说，那这个侦探小说家在塑造侦探的时候，他当然不能把凶手想象成自己了，凶手可能跟他没关系，但是他会不会把侦探想象成自己？这个侦探会不会跟他自己有某种意义上性格或者某些方面的关联呢？比如说这个迪潘呢，说实话啊，有点自命不凡，对吧？我在家里面，你们这些警察侦探一天到晚在外面忙，你们看到那些证据我没有看到啊，可是我拿着报纸我就能把这案子破了，我是不是比你们聪明啊？ 就是厉害。 哎，对啊，这个和这个爱伦坡青年时期的经历是不是有一定联系？因为我们知道他青年时期呢，他报考了西点军校，他有一个，就是当年来说啊，也在美国年轻人可能也是一个军人梦啊，对，这个很多人都希望，到今天谁要一说啊，这个人是西点出来的，哇，好厉害，对吧？ 所以艾伦坡到那儿去，而且他成绩非常好，成绩出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一个好军人，但是他没有。为什么？他不屑，他看不上这个，而且他觉得你们这些军人，包括他那些教官什么的，他非常看不起他们。他认为他比他们优秀很多。我不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军人，我具备这个素养，仅仅是我不想当而已。就这么牛，对，所以这是他自己认为自己很牛了嘛，所以他就会在西点军校的时候，他写诗讽刺他的教官，然后跟那些学生、跟那些同学们也，大家也玩不到一块儿去。这个里面有没有敌潘的影子？我们可以一起来琢磨。好，这是第二部作品，《被窃的信》。小爷刘毅那儿还有第三部作品吗？ 有的 啊，好的，请你来讲。 第三个呢，就是那个金甲虫。我其实说的这两个作品呢，就是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虽然是说是这个推理小说一些流派的开创者，但是他们其中其实都没有参加，就都没有这个凶案元素的发生。它不像那个悬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推理小说里面有一些人死了，然后你要推理他怎么死。那金甲虫呢，这个也是没有凶杀案参与进去的，但是你读起来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其实蛮本格的。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叫威廉的人，他原来是一个富翁，然后呢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就突然变成了一个穷人。然后呢他就觉得，哎呀不行，我怎么变穷了呢？真是没脸活下去了。然后就去一个小岛上生活了，带着他的仆人，相当于是隐居了，隐居在他的小岛上。然后有一天呢，他在这个小岛上呢，就是也不是在小岛上，就是在这个海岸上面散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只金灿灿的甲虫。然后这个甲虫身上呢还有一些黑色的斑点，让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骷髅头一样的那种金色甲虫。然后呢他的这个仆人就帮他抓嘛，但是他仆人呢就比较怕这个虫子，就随便在海滩上面捡了一片羊皮纸，就是那种碎屑一样的羊皮纸，然后就把这个虫子给捏回来了。捏回来之后呢，这个威廉有客上访，就是这个故事叙事的这个主人公，这个我就是有客上访，去他家里呢，然后这个威廉就很兴奋，就说，哎，你看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宝，这个金色的甲虫。但是呢我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上尉，他说这个上尉呢对博物志很感兴趣，所以他就把这个甲虫拿回去观察去了。今天呢我只能是给你画个样子看看。他就把那片小破羊皮纸拿出来了，然后去在那个纸上面就画出了那个甲虫的图案，甲虫的形状那种样子。然后这个客人呢就看了之后就说，你画的这是什么，一点都不像虫子，就像个骷髅头一样。然后就把它放到，因为那个客人是坐在火炉边上嘛，然后就放到一边了。然后结果之后呢，这个威廉就听到他这个话呢，就觉得你这是对我画技的侮辱，就把这个纸给抢过去了。但是抢过去之后呢，他本来是想把这个纸扔掉，然而定睛一看，他又对这个纸端详了许久，而且做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那天晚上呢，这个人就魂不守舍，甚至都没有把他的客人留下来过夜，就让这个客人自己走了。结果再过了一个月呢，这个客人又过来，就是也不是这个客人又过来，就是这个威廉写信让这个客人过来一趟，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跟他说。然后这个他客人去了之后呢，威廉就跟他说，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宝藏，然后我们要去挖宝藏。然后这个客人非常很不情愿，但还跟他去了。去了之后呢，然后就在一棵树上面，就是他们就发现了一棵树。然后那棵树呢，他就让他的仆人爬到那棵树上去，爬到那棵树的第七个枝干上面，然后说上面有一个颅骨，就是人的头骨。然后他就让那个仆人把那个甲虫从那个颅骨的那个眼睛那块穿过去，然后下面又做了各种记号，最后反正是确定了宝藏的位置，就找到了那一箱宝藏。然后这个客人呢就非常觉得非常惊奇，因为他一开始觉得这件事情简直就是荒谬的，哪有什么宝藏呢？然后他就问这个威廉说，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宝藏，这个宝藏又跟这金甲虫有什么关系呢？然后这个威廉就说，他这个纸上面，他捡的那张羊皮纸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玄机的，而且他捡的那个羊皮纸的那个地点旁边有一个这个船的残骸，所以说那个宝藏是 就是一个海盗的宝藏，然后他只是把顺着羊皮纸上的线索把这个宝藏给找到了而已，至于是什么线索我就是又不能说了。 这部作品啊让我们想起了不是一部小说，是一部电影，你们觉得吗？这不是加勒比海盗的故事吗？对，但是确实如那个小爷所说，就是这部作品当中确实让我们联想到加勒比海盗，甚至于包括后来的什么指环王啊这样一些带点玄幻的这种作品，因为这当中呢它不是说寻找宝藏，而是说有些寻找宝藏或者寻找什么东西的方式，这个方式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其实你看到那些玄幻的只不过是外表，它给你的一个外衣，它其实告诉你答案其实可能很简单，但是这个最简单的答案我们反而不能说，因为说了以后你会没说吗？你们听众朋友会埋怨我们一辈子。刚才呢这个小莫和小爷呢给大家讲述的是这个艾伦坡的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之后呢我也想大概给各位讲述一部艾伦坡的一部比较另类的作品。为什么叫另类呢？就是到今天为止呢其实很多的当代的犯罪小说作家更多的不是出现在推理小说里面，是犯罪小说里面还在用这个模式，就是我说的那个心理罪模式。心理罪我们知道是这个中国的一位这个也是侦探小说家他的一部系列作品心理罪，就是实际上这个在当下的这个欧美通俗文学界呢很流行，就是心理犯罪。比如说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像这个美国电影也是一部小说了，这个沉默的羔羊，七宗罪啊，后来前段时间在国内很流行的一部这个美国的系列犯罪小说叫首席女法医。在这样的作品呢它这个一开篇它给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犯罪的这么一个故事呢，哎，别说跟这个艾伦坡有些地方很相像，比如说刚才小莫提到艾伦坡的莫格街这个凶杀案的时候呢，就是明显啊他对于犯罪现场的描述说实话啊比较血腥，有点恐怖。那这个其实说实话并不是我们特别赞成的，但是作家这么创作呢我们也能理解。那么后来在犯罪小说当中这类手法被又拿出来了，就是用这种比较惊悚的劲爆的会让你很震惊的，就是会做表情包的这种描述来吸引读者的这个注意。那么这当中当然他要给一个解释，为什么凶手会这么的残忍，就是能下得去手，他的解释就是他心理出问题了，心理犯罪嘛，他心理严重失衡。前几天我还看了一部这个美国电影叫分裂，分裂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绑架案，凶手呢其实他没有杀人，他只是把被绑架的这女孩的父亲打晕过去，然后把三个女孩这个绑架了。绑架以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他其实是特别这个看重这个心理健康的啊，当然我们也看重，但所以呢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医生的诊所。这个凶手这个嫌疑人他平常他知道自己有心理问题，他就去看这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在跟他聊了以后发现坏了，说这个人呢有23种人格，他的人格他这个人格分裂到这种程度，他有23种人格，他可以经常在他这23种人格当中不断的切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当这个心理医生得知这个凶手绑架了三个无辜女孩之后大惊失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凶手正在形成更加残暴的凶狠的第24种人格，而这第24种人格危险在哪儿呢？他不单会害了这三个被绑架女孩，也会使得这个凶手本身死掉，他也会把他自己杀了。所以那当然这个故事是这个导演电影家他刻意编的这么一个很惊悚极端的这么一个案例了，生活当中未必会有，但是据我听说哈，在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多重人格罪犯， 所以呢，这个故事下面我要简单讲的这个故事呢，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当然，爱伦坡那个时候给大家提供的是个雏形，他没有这么多的像我说的这么缜密的这种多层次的描写，他没有。他这个故事叫《你就是杀人凶手》。其实这故事很简单，就是在美国的那种当年，这个草创时期的那个西部的那种小镇上，一起案件，有一位大叔，这大叔呢，说是头一天呢出去办事儿去了，骑着马，结果这人就没回来，转过天来呢，马回来了，马身上中了一枪，浑身都是泥，而且大叔也没回来。那么小镇上的这些居民就很担心，说大叔去哪儿了，他怎么样啊，看这个意思他是不是遭到不测了呀。大叔有一个好朋友，是个酒友，好哥们儿，经常在一块儿饮酒作乐。这个大叔呢还算有点钱，喝多了以后呢，就拍着他这个好朋友的肩膀说呢，说兄弟，你不是爱喝酒吗，我呀就给你买酒让你喝，我这个从镇上订最好的酒，最好的红酒，一箱一箱的给你买，你就跟我这喝啊，喝痛快了为止。就他们俩人关系特别好。那么这个大叔呢还有一个外甥叫他舅舅，可是这个外甥跟大叔的关系反而不好，经常在一块儿发生争吵。本来呢这大叔的直系的亲属当中只有这个外甥，也就是说这大叔呢刚才不说了吗，有点钱，有点钱的话呢，如果他百年之后他要立遗嘱吗，之前他要立遗嘱要把遗产给谁，当然是给外甥了。结果呢他本来已经立了遗嘱说给外甥，后来两人发生了争执之后呢，他又取消了这个遗嘱。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当然这个小镇上人们就说什么都有，说大叔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死了，死了，如果死了的话，如果是横死会不会被别人杀了，那能被谁杀了呢，当然这个外甥是第一嫌疑人了，对吧。可是这个外甥在所有人当中他却是最积极的主张赶快去寻找大叔。那当然后来大家就去了嘛，去了包括他这个大叔这好朋友这个酒友，这酒友也很积极，说那走吧走吧，我带着你们去找吧，就去找。那么找来找去呢，果真找到了大叔的尸体，大叔确实遇害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找凶手了，找凶手怎么找呢，这当中呢用了一个心理类的这个惊险小说，犯罪小说经常会用的这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其实这个方式啊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面也出现过，就是让死者说话。没有想到吧，死者都死了，死透透的，确实死了，确实死了，不会说突然之间又醒过来，没有没有没有，他真的是死了，但是他能说话，他能指出现场什么人才是真凶。果然在这个现场，死者就真的从躺的那个床上啪的一下就坐起来，用手指着他们当中其中的某一个人说，你就是凶手。而那个人听到这话之后马上浑身体似筛糠，这个浑身乱抖颤抖，然后又是出大汗啊，又是这个啊很惊恐万状的样子，最终他承认就是他杀的。至于说这个人是谁，那我不能说。心理犯罪的模式从这儿开始了。这个就是他用的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这坐着好好的，大家在聊天，突然之间我做一个很可怕的动作，那么你们一定会吓一跳。对对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应激反应，突然之间吓一跳。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凶手他确实是杀了人了，做贼心虚，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被他杀害的这个人居然他又能活过来，而且用手指着他说就是你杀的，那他当然会现场崩溃了。就是故事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设计的这个模式就是这样的。当然一个是我不能剧透说这个到底谁是凶手，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模式在今天很多的侦探惊险小说里面其实也经常会使用。我印象当中在这个有一部早年看过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侦探推理电影，我没记错的话叫《红蝙蝠公寓》里面，导演就用过这个手法，就让那个被杀害的人活过来了，啪啪啪，外面有人敲门，这凶手一拉门，大 大惊失色，那人活过来了，然后用手指他说：“你竟然，我对你如何，你竟然对我下此毒手。”然后那个凶手就瞬间崩溃了。对对对，这个，但是这个说实话啊，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游戏，在现实生活当中，那这个可能性很多。比如说，如果是这种测试的方法，碰到了刚才我说到那种拥有23种人格的那个凶手，那就坏了，因为他如果他当时正好切换的是这一种，那还好办；他切换的是别的呢，那就麻烦了，对吧？好了，那个故事呢就讲到这儿差不多了。那当然，我刚才一再说，我说爱伦坡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过的《乌鸦》。不过呢，由于我们太专注于他给大家这个创作的那些精彩的侦探推理小说，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对这位伟大的作家，他是个严肃作家、严肃文学家，我们不能对他失之于偏颇。那么我们来，下面呢，我们请这个慧慧给各位呢这个朗读，这部伟大的作品《乌鸦》，然后我们共同来感受作家在诗歌当中的魅力。 从前，一个阴郁的子夜，我独自沉思，慵懒疲竭，面对许多古怪而离奇并早已被人所遗忘的书卷，当我开始打盹几乎入睡，突然传来一阵轻雷，仿佛有人在轻轻叩击，轻轻叩击我房间的门环。有客来也，我轻声嘟囔，正在叩击我的门环，唯此而已，别无他般。哦，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风凄雨冷的12月，每一团奄奄一息的余烬都形成阴影浮在地板。我当时真盼望丽日，因为我已经枉费心机想用书来消除伤悲，消除因失去利诺尔的伤感，因那位被天使叫做利诺尔的少女，她美丽娇艳，在此已抹去芳名，直至永远。 这首诗呢，其实是一种很悲伤的情感，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上一次我讲过，诗人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失去了挚爱亲人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在这个深夜当中呢，他在房间里面在思念自己已经逝去的爱人。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只乌鸦，就是他觉得既然没有别的人可以聊天呢，就跟乌鸦聊。那大概那意思就是说呢，问问乌鸦我逝去的爱人能不能回来，然后乌鸦告诉他叫永不复焉，就是永远都回不来了。这首诗呢，这个流传后世之后呢，影响很大。这个也感谢慧慧给我们朗诵，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文学作品真正的魅力，诗歌带给我们的这种触动深沉的力量。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的慧慧、刘毅还有小莫三位啊，还有我们这个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各种方便的，包括我们的导播小哥，还有这个新兴出版社的午夜文库。那么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呢，我们来， 我们周末要组织